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二月三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在南朝鲜部署核武器并公开此事已有59年，向南朝鲜大量投入各种核武器与核战争装备，把南朝鲜变成一个世界最大的核武库的也是美国，而且把我国规定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象，根据三个阶段针对性遏制战略和作战计划5015等比侵核战争战略和计划，来频繁进行关键决心脱九和已知自由卫士等联合军事演习，执意施加对我国空前的核威慑的也是核魔鬼美国。南朝鲜的历届亲美保守集团积极参与了美国在南朝鲜公然部署足以灭绝我们民族数十数百次的极其危险的核武器的阴谋活动，还疯狂地举行了要在这块大地上制造核浩劫的比侵核战争演习。南朝鲜傀儡浩展集团在现在这个时刻也企图邀请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南朝鲜，策划旨在扼杀我国的核战争密谋。针对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狂妄的核威慑，我国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不得不走上了拥有核遏制力的道路。我国像今天这样拥有包括氢弹在内的实现小型化、轻量化和多种化的核弹头，具备最尖端战略打击手段，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堂堂正正的自卫措施，是旨在维护和平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没有美国和战争帮凶南朝鲜傀儡集团向南朝鲜部署核武器，用核武器严重威胁我国，我国就是不会拥有核武器的，也是不会有核武器高精化措施的。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在谈论谁的核威胁之前，首先要深刻地反省他们在南朝鲜部署核武器、疯狂进行比侵核战争活动的罪恶。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不要宣扬荒唐的北方核威胁和挑衅等，提倡单方面的北方无核化，而要公开并全部撤销所有那些在南朝鲜部署的核武器，首先做到接受世界检验的南方无核化，而且要停止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投入核打击手段来进行的各种比侵核战争演习，立即从南朝鲜撤走美帝侵略军，要许诺不用核武器威胁我国。谈话最后指出，如果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不顾我国的屡次警告，继续执意追求对我国的核威慑，如果他们不放弃在我们的眼前进行的所谓每年一度的核战争演习，我国就将作为一个东方的核强国，堂堂的军事大国，多层次的采取各种事变性行动措施，进一步增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我国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